岁月又可追，你一去便不归。桃花映红春水，不因人不为美，为谁笑为谁才开几度轮回。往事纷飞，琴声老几岁，只想花秋风不花悲。初听弦外之音，山水相惜兮，初听曲中之意，你何悲何喜，何以行走风景，昙花雨花散人不知，声声见瞬即不见你。再听弦断之意，起起伏起起，再听曲中之意，你无比无力，无以心念心思，唱古语，唱一杯唱风曲，初音若兮起起